姐吗？ 小姐子。 哎呀，大师姐，你可够阔气的了。哎，大师姐，你啥时候到的奉天呢？ 我压根儿也没离开过奉天。 哎，不是说你和孙老板去天津了吗？ 听说这阵子冰雪花唱的挺红啊。 红红，大师姐，奉天这地儿养闹着，特别是能在北市场大观茶园站住脚的，那将来就能在全国唱开呀。 呸！ 走，跟我回 我100块钱，大杨，我图啥呀？养了你半年，我供你吃，我供你喝，我供你穿。我养江小姐呢，我这是做啥呀？哎呀，你不解渴，我喝西北风茶，带走。 徐叔嫂， 可以呀，你拿100块钱大洋来，我立马就把人给你。 我要是有钱，我咋能拜他呀？ 带走。爹，你就这么狠心把我往火坑里推呀、啊？爹，大叔大婶，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救救我！我不去啊，求求你们，我害怕，我不好呀！爹，娘，你在哪儿啊，娘？你为啥死那么早，别叫我不管呢、啊、你啊 非要揍。大家伙，要想在人前显贵，就得背后受罪。嘿，蹦去了，揍去了。响了，阿伟，走，走啊，走了，走，跟上，走，天津，阿伟，走，嘿，这个婆。 是要走背字儿， 嘿！你说啥呢？啊，你他妈说啥呢？ 哎呦，哎呦，班主，我说错了， 咋了？我操！我扣你半月的包银！ 哎呀，记得你 对主持人去，去！ 班主，这月的份子钱该发了吧？ 哎呀，细老子，最近也没挣多少钱。看蹭戏的太多， 那老婆孩子可都等着这点钱儿花呀！哎呀， 告诉他们等等吧，等等吧。 各位，各位辛苦辛苦了。 哎呦，大师姐辛苦。 怎么样，小妻子？ 呵，你们瞧咱大师姐啊，这要求跟别人的还就是不一样的嘛。 大师姐， 哟，怎么了，小达子？犯了规矩了？起来吧，我这儿要个面子。 起来吧。 好了，好久没看大家伙的戏了，还真是怪想的。怎么样，东三省转了一圈，你们都发了吧？ 发了，大师姐，发的七十哭十的。 呸，小季子，你别蒙我，这戏班的事儿我懂。是那老面孔。

谢，真没想到你们盛兴戏社又出来个这么好的角儿。 是啊， 这小雪花唱的两口可真绝呀！啊，你看人的扮相，那做派，那味儿， 怀里头抱着笔。 哟，孟老板真是内行啊！ 过奖过奖，内行啊我都谈不上。哎，我就是喜欢奉天烙子这几口。 是啊是啊， 一日不可无此君呐。 赔了啊，干嘛的啊，赔了。 哎，谁赔了？ 哟，这不是孟老板 喜春嫂。 哎，我是班主，你可占了个大便宜了。 怎么？ 我要是知道那小雪花那么有出息，当初我咋也得要他3000块大洋啊，赔了。没想到那个丫头出去怎么大小嗓门小模样都不听话话，想当初我怎么就是这么傻，这么一个摇钱树木就送了人呐。我真是一个大傻瓜。哎， 真漂亮，那扮相真俊，真俊呐、 啊！德行，哼！ 小老板， 小雪花，孟老板可等你多时了。 孟老板呐、啊，哎呀，孟老板。好、您看您这是发气了，我都认不出来了。 好好，小老板好、 哎、别别别，我可够不上什么老板。 嗯，够得上，够得上啊。你看我赠你的贺帐上提了关东临秦王、 哎、呀啊，不敢当不敢当啊。 嗯、哎、当之无愧，当之无愧。 谢谢孟老板。 好，明天我的商行分号要开张。 哦哦， 专请你去给我唱堂会。 好好好。 嗯，我跟刘班主已经说好了，包银我加倍。 哎呀，那我先谢谢孟老板了。谢谢。 好，今儿为新未斋我请客。 谢谢、啊、谢谢。 我在那儿恭候小老板的大驾。 不了不了，怎么好让孟老板又破费呢？ 嗯，哪里哪里，到时候小老板一定要赏光、 哎、好好好， 一定来啊。 哎 走走走走走走， 孟老板。 哎，好好好，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小雪花。 哎呀，班主 过来。这是你这月的零花钱儿， 这么多呀，班主。 跟着我，往后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谢班主栽培。 不过小雪花，你就会这两出戏，那可不行。 那， 你得跟你师父多学几出，把他的戏都学过来，艺不压身。 可是最近师父不太乐意教我了，总跟我带大不理的。 他那个小心眼我懂，他不教你我找人教你。 班主，那不行不行，那是我磕头师父啊。 记住，数你的那300块大洋可是我掏的，他算老几啊？甭理他，我自有安排。 那好，我听班主的。 嗯， 小雪花， 那我先去了啊。啊， 去吧， 哎， 去吧。 哎哎， 丁老板。 哎 呀， 刘班主啊。 丁老板呐、啊、真不好意思，有件事儿得跟你说一说。最近呢，这戏是越来越不好唱了，这戏社的收入呢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哎呀，我这个班主啊也不好当啊，大家都得出点血，所以呢，你的包银由每月的40减到20。 20？ 没法子。 哎， 对了， 明天是小雪花的桃花庵，你帮他一下。 行， 你来，老尼姑。 什么？让我演老尼姑？啊，不是道士，刘班主啊，那是老大的，他也不对工啊。我 知道不对工，委屈你。小翠霞那个老尼姑演的是拖泥带水，我准备把她给辞了。 人 那活挺重，找戏篓子背背戏，我还有事儿。 不是 张师傅，我哪能让您天天白拉呢？我又不是角儿了。 不，在我眼里，你永远是角儿。 我不住诚信客栈了。 你去哪儿，我就拉你到哪儿。我就是喜欢听你唱的唠的，听你的唱过瘾，真解渴。别老板了，快请上车吧。咱们一边走一边来，你聊啊！ 不了不了， 听老板，你看见外了不是？ 是是是是是 是。听老板，坐好了， 走喽。 要不张师傅，今儿啊，我请你吃饭。 真的？ 那还有假？ 谢了谢了，闻听此言。 你能养他爹，这我不行 啊。给你钱你就只能抽大烟。 这秀你看爹这咋办呢？哎呀秀啊，你挣那么多钱你就给爹点。 我哪有钱呢？跟班主写卖身契时你不也在场吗？我得白唱三年呢。 哎，秀秀，那你也比爹强买套。你看 我没钱。这 呵，空了，成角了。你就不认识我这穷爹了？我白把你拉扯这么大了。 你不是早把我卖窑子里了吗？ 卖窑子那是给你找条活路。 折了吧你 要是跟我，你早不知上哪儿挖去 了。行了行了，别说了。给你，以后别上这来找我了。 我闺女呢？ 她， 我闺女呢？ 她 死了，死了。她怎么会死了呢？吴先生，别问了，太惨了。葬啊！可恶的老天爷！ 救命的孩子啊！ 大大夫，我的家人把你打了架呀，只好闯关东，离开老家。 教小雪花 行，卖孩子卖猴，我就乐意玩这个。 你的包银呢，跟丁老板一样，一元是二十。 谢班主。 小雪花，小雪花。 哎，哎，来了，班主。 小雪花，从今天起，你就和仙老板学戏。 我师父。 你师父那点玩意儿也是跟仙老板学的，学好了。就可以和你师父平起平坐了。钱老板，从今天起我可就把它交给你。 没说到，放心吧。宋班主。 哎， 班主，班主，班主， 过来，宝贝儿，来呀，宝贝儿。你的戏我都看过了，那小扮相没说的真准，可就是做派不灵。 我师父教的还不灵， 他那玩意儿不地道，他那是捞我的叶子，当初我根本就没正儿八经的教过他，回头我给你说出戏容归，那可是咱唱旦角的看家戏，咱奉天老子兔子归音讲的是气儿味儿字儿，来呀宝贝儿，来，过来，我看看你的功底儿。给我走个单手葫芦。 Yeah. 走的什么呀？水当尿裤的，双下山啊什么海，下上门粘上，出来。 好嘞。 我也不去你，去当小 戏篓子，拍戏， 拍戏，这文起武不起的打牌呀、啊，不拍了，哎，不拍了， 哎，戏篓子，戏篓子，他们老娘们吵吵，你急为啥呀？ 人在哪儿呢？啊，都出来干啥呀、啊？该干啥干啥去，不拍了， 哎，戏篓子，哎，戏篓子， 真没规矩。 小雪花，我这么提拔你，你真让我伤心呐、啊！你， 小雪花，你不要心惊扰胆，半身轻飘远且周详，三年内在戏班学戏。唱戏是白唱，五年内不许嫁人，不许改行。你若是敢为胡思乱想，大牢里的滋味让你尝一尝，让你尝一尝。 我知道， 知道就好。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沈阳评剧院演出的现代评剧《雪花飘飘》。听众朋友，京剧《西厢记》是张君秋先生编演的一出剧目，他打破了京剧舞台上往常以红娘为主角的惯例。张君秋先生呢，和琴师何顺信、张四云两位合作，为崔莺莺设计了很多非常成功的唱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张君秋先生演唱的京剧《西厢记》选段。先请听一段反西皮散板转二六，这是崔莺莺面对母亲悔婚时唱的。 Yeah. 再请听《琴心》这场戏里的一段四平调。 Thank you. Oh, 远望那十里亭，痛断心肠。听众朋友，张君秋演唱的京剧《西厢记》今天就欣赏到这儿。